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校园梦冬奥相约，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在3月8号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杨洋在提及2021筹办冬奥会的重点工作时提出，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精心筹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而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很多朋友们都关注这件大事儿筹办得怎么样了呢？这其中便提到了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筹办任务。杨洋委员他是这么回答的。 冰丝带我前两天去滑了一下，然后非常过瘾啊。首先整个场馆的建设已经全部都完工了，冬奥组委的这个速滑的运行团队也进驻了，然后现在正在做相关的这个磨合，然后4月份呢会进行第一次的冰上项目的测试活动，在10月份呢还会有相应的国际的赛事，到时候看疫情的情况啊，会做国际赛事的测试。那么速滑馆呢就逐步的准备就绪啊，迎接奥运会的这样大考，现在应该是中考的阶段。 而每次去冰丝带都能给杨洋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冰丝带还是平地的时候，我们当时带着国家奥会的评估委员会去做现场评估，当时还在一个画板面前去给国家奥会去畅想未来的冰丝带的样子，然后到后来它的设计图出来，定名为冰丝带，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漂亮的图，到开始这个施工没有封顶之前，我还特别去了一趟，因为封顶以后它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景象了嘛，所以我自己也不想错过它的每一次变身。然后到现在它已经完全是一个可以随时准备开始比赛的这么一个场馆，所以看着就像看着一个小孩逐步成长一样，感受还是蛮深的。2022年冬奥会的这个冰丝带是一个永久性的这个速滑馆，国家速滑馆。那未来呢，我相信一个是支持这个国家队训练啊，另外一个呢，国际滑联已经把这里命名为这个国际滑联在全球做的5个卓越中心之一啊，我也很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的国际赛事以及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能够经常来到冰丝带体验这个冰丝带的这个最有速度的冰。冰丝带未来会也会这个为老百姓的这个上冰提供好的机会和条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高血压能不能停药。 那这回呢，我们把腿抬得更高，抬得尽量跟地面平行，然后我们这只手呢，这样子摆在前面，形成一个90度的一个角。 这能防中风啊！ 你 平衡， 单腿的站立代表着你脑血管的健康程度。 平衡 超过7秒你就年轻。 它还增加大肠的蠕动呢。 那我不懂，我不敢瞎说。 我深有体会，体一融合， 健康新潮流。 我是姚金芬， 我是秦明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特别打造的健康北京人，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高血压行吗？我相信这个慢性病可以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处不在哈，非常多的人尤其是老年人呢会一不小心患上这个疾病。那高血压是不是要一直吃药呢？能不能